爱的你感到难过，我答应陪你到最后，有太多快乐慢动作中我每天都记得我，我爱你难道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你比你爱哦上了吗，一天一天建立，一天一天你比你爱，不经意就像呼吸，想你就是你是你的明天，我不缺席哦耶耶耶，还是一步一步在累积，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滴一滴一爱好像落马，一天一天建立，一天一滴一滴一爱不经意就像呼吸，爱你就是你是你的明天，我不缺席耶耶耶，爱是一点一点清晰哦，甜蜜一点一点慢慢满意，爱是爱你一步一步累积， 耳边刚刚听到的是范玮琪的一比一。说到范玮琪呢，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人生的赢家，不管是在家庭方面还是事业方面都是非常美满，一帆风顺的，很幸福。但是我觉得所谓的人生赢家背后肯定会有别人所不知道的一些辛苦历程。接下来要听到动力火车我答应你，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清澈明亮不会忘，你的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脆弱坚强我都不放，

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把嘴边那比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些事说的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谁用传说买来的节拍， 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要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把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些事说的比想象更快，

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耳边要跟你听到的是赵传帆唱自 Beyond 的这首歌《大地》。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好神秘，多少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的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说到赵传呢，其实每一次听到他唱歌，他在现在很多 TV 秀上面再露面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当年的记忆能够全部的回来，全部浮现在你面前。有的时候很多一些老牌歌手再次唱起老歌，总是一种情怀所在，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接下来是 Sandy 林忆莲的纸飞机。 王子骑白马， 难关。 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遇见了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遇失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能放弃，却要故意默默逾矩。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

春眠，你那里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那里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那里若是青烟，我随着吹飞，带一种我心的细雨，准备和你一生缠绵。真心以为沉默的人最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能真心以为沉默的人最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 其实邝美云在当年的香港歌坛呢非常的火爆，当然也有很多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方面的演出，但是后来呢他就因为个人的原因就退出娱乐圈，安安心心的做一个生意这个大亨啊，所以在他自己的这个珠宝生意上面现在也是身家不菲。而今天刚刚听到的是邝美云的《温馨》，随后要听到的就是苏打绿带来的《再遇见》。 只为了情节，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还凌乱了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只这遥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情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的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不在昨天。当初的我的疯狂，你的背叛，像个笑脸。忽然之间，你经历了我经历的所有谎言。当初的我的退让，你的亏欠都不起眼。